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公交车是人们日常出行的一种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北京城市公交线路的改革调整，坐上公交车可以一路欣赏着窗外的美景，到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公交可能就是帮助自己出行的一种方式而已。但在90后小伙马腾腾看来，公交车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而且透过一张张小小的车票，还可以看到公交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资深公交迷马腾腾的故事。他从小最爱做的事儿就是挂着月票坐公交车游北京，别人不会在意的车票也都会被他拿来悉心研究。您知道车票上的一长串数字背后能够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吗？您知道售票员手中的红蓝铅笔又有何特别含义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马腾腾讲述这些年他与公交之间的故事。小马现在是在读研究生，对吧？ 对。 学什么专业你是？ 学的是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啊。 对 啊。那你这个对于公交的这个爱好和你现在学的这个专业还是挺贴近的啊。 对，是的。当时就是因为喜欢公交，所以才报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专业。 我正想问你呢，你是因为喜欢公交才报的这个专业，还是因为学了这个专业才对公交比较感兴趣啊？从小时候就喜欢是吗？ 嗯，对，是的。 那具体的你还有没有印象？大概从哪个年级啊，或者哪个年龄阶段开始对这个公交特别着迷的？ 可能就是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吧。 哦， 从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坐公交车。 11、12岁。 12、13岁，差不多。 因为那会儿坐公交车，他要去上学，天天得坐。 哦，对，是。 嗯，你是住在？ 住在地安门。 地安门。 对。 学校呢？ 在景山学校，在灯市口。 灯市口。 对。 从地安门到灯市口倒是不是特别远。 对对对。 坐什么车合适啊？ 坐111路。 111天天坐啊，所以对公交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可是我不是特别理解，因为好像你跟别的小孩不一样，人家坐公交可能觉得哎呦挤热或者不舒服，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美好的记忆。那你怎么就会喜欢上这个公交呢？ 就是当时比如周末的时候，然后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坐车转着玩。 哦，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特别有意思。 嗯嗯， 当时是这么想的。 着迷跟一般的喜欢还不太一样哈，你得到什么程度算是着迷？你那会儿喜欢到什么程度？ 那会儿不是有月票吗？ 哦， 坐着月票反正也不花钱，然后坐车到处转，还特别有意思。 主要是因为不花钱是吧？ 对。 那和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当时有试学月票嘛，10块钱一个月，然后坐那些市区的线路都是就相当于不花钱的。 哎，那这个月票是不是就成为了你第一个收藏的关于公交的这种东西呢？ 也算是吧。 嗯 嗯， 反正月票那票根老得留着。 对， 票板我就一直也没有扔，然后都还自己留着， 一直到后来月票没有了，改公交卡了，哎，这个票这个板就能留下来了。 对， 大多数人可能就都扔掉了，所以你给留下来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一些和公交有关的物件，我能想到的和公交有关的物件除了月票以外，再有就是车上每次卖的那个车票。 对对对，车票。 嗯，除了这两件东西以外，你还有什么收藏的关于公交的物件呢？ 其实特别多，只要跟公交有点关系的我可能都收。 哦， 比如说老地图。 嗯， 老地图它上面会有那个公交的线路， 嗯， 还有一些那个介绍公交的旅游手册。 哦， 这些我全都收藏。 嗯嗯，那个旅游手册上会介绍到什么什么景点坐什么什么车怎么换车这样的一些信息。 对，然后上面比如说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旅游手册上面还会有公交的老照片啊之类的。 哦， 像这些我都非常喜欢，然后也收藏了很多。 有一些都是你出生之前的是吧？ 哦，对对对，是后来开始四处收集这些东西。 对，其实公交车发展的历史在咱们北京城来讲它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 对吧？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东西也会成为咱们爱好者的收藏品。 对，是的。 我记得以前我采访一个也是公交爱好者，他收集了好多就是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公交的地图。 哦，对， 那就比较就是 对，非常珍贵，那些也是， 哎，很珍贵的了。所以大家对这些资料感兴趣的，他也可能会去收藏。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关于公交的纪念品啊，甚至说玩具啊什么的？我记得像什么铁皮玩具里就会有那个老的那公共汽车什么的。 哦，有一些就是公交车的模型，也很多人收藏的。 公交部门也会出一些这样的模型来给大家。 对，就是公交广告公司会出一些这个公交的模型嘛，然后我们喜欢公交的很多人都会特意去买。 就是你们这些收藏爱好者。 对对对对。 嗯，当然可能收藏最多的就是这个车票。 对对对。 我听说你这个你收藏大概到现在有这么十几年的历史吧。 收藏了得有十年吧。 十年啊，十年。十年的话你收藏的公交车票据说达到了10万张。有这么多？ 确实有，不过好多重复的 啊。对，重复的。那你是只要坐公交车只要买票就留下，还是说你还特意的还去收集别人的车票？ 对，除了自己坐的以外就是还会特意去到处收集这些车票。 嗯， 要不然也不会收集这么多。 哎，我不明白哈，这公交车票不都差不多吗？不全是那个要不然红的要不然绿的还有其他颜色的吗？有黄的吧，我记得。 这个公交车票它其实种类非常非常多的。 哦。 像我一开始收藏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等车的时候，那会儿是差不多2004-2005年吧。 嗯。 那会儿呢，就是当时有很多月票无效的线路。 对。 而且很多人都没有月票嘛，他们就是会就是现场买票。 嗯。 那会儿就是公交卡还不是特别普及，买票人非常多。然后他们呢，很多人就是坐完车之后随手就扔在路边了嘛。 你把它捡起来。 对，我看这路边。花绿的什么颜色都有， 嗯嗯， 反正种类特别多嘛，就捡着玩。然后发现他这个就当时很多1块钱面值的车票，发现他不同公司他这个车票的就颜色都不一样， 嗯， 还有他各种面值颜色也不一样，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开始收藏这个车票嘛。 嗯， 然后他这个车票上的就除了颜色不一样还有一些面值不一样，还有它的公司名称不一样，其实它种类是非常多的。 就是只要有一条公交线路，它就有它这条线路专门用的车票。 也不一定，有时候是很多条线路用同样的 同样版本的。 对对对。 那岂不是我要在这路车上我买了那个车票，我不扔它，我拿着我到这个跟他用同样车票的那个线路我再去坐车去。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 是这样。因为他这个车票是只能是那个当次用，售票员会在车票上做记号， 哦， 这样下车就相当于是就是作废，其他车是不能用的。 这我想多了哈，就拿着这个你用过的车票，你再到另外一个线路上， 哦，对，这是 人家能看 不能用的，对对对。 哦， 当时全都是有人售票的时候嘛， 嗯， 车票上有票号、组号， 嗯， 还有这个站号， 然后售票员会在那个站号上做标记， 嗯， 其他车上的售票员他们就是 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对对，就是不是自己卖的票。 对呀、啊，我看那个售票员做标记也很简单的嘛，就拿一个，我记得一般都是一红蓝铅笔， 对对对， 是吧？不管是红的， 其实这个也是挺有讲究，它这红蓝铅笔分别代表上行和下行 哦、 啊，然后他画的其实也是画站号。哦、代表这个、上车下车啊这些信息， 就是咱们看不懂是吧？ 对，售票员的话就是看起来非常方便， 就对于他们来说，这在他们之间是一种他们谁都能看懂的通用语言，咱们看着都一样感觉。 对，因为那个、就是乘客肯定是不会特意去看这些东西 是吧、哎，那你说这个车票你收藏了这么多，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车票呢，主要是它能反映历史的变迁。 嗯， 比如说像我收藏最早的就是1924年北京的首套车票。 嚯、 是当时有一电车开通之后的第一套。 嗯， 像这种就见证了北京的公共交通事业的起步。 嗯、 它就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当时民国时候车票它的面值很多都是什么银元多少多少钱，或者什么铜元多少多少枚、 哦、 这些就见证了当时的这个货币的制度。 嗯、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嗯，这个不同种类的车票，不同时期的车票，它是有它的这种资料性的一些， 对对对，能反映出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情况。 嗯嗯，那现在的这些车票也可能会它有新开线路什么的，是吧？原来可能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没有公交车的，哎，新开了一条线路，它就有公交车了，那它这个车票就是记录了这个公交的发展。也可以值得收藏， 对 对 对, 对, 对。那那会儿你岂不是就天天得盯着，哎，哪儿有新开公交线路了，然后上那儿去买票、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想那么多，就是随手地上随便捡捡之类的、到后来就是越说越多嘛、然后有一些那个新的车票出现，然后就会特意去找、但是不是所有的新开线路都会有新的车票 哦、 有时候可能它新开线路但用原来的车票 也可能、 有的时候还是原来的线路但它换新票了 哦， 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出新的车票我们就会去收集、 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走到哪儿发现公交站旁边有车票就捡起来了啊。其实、 对，最早是那样的。 北京是这么大呢是吧，那么多条的公交线路也不可能说你把它就全都收得到吧，你是不是也没有说完完全全所有的北京市内的公交车票你都给收齐了，有吗？ 当时是确实是没有都收齐， 嗯， 但是就是最近几年的车票，后来就是得到信息比较多，所以近几年的车票基本上都是还收的比较全，但是年代比较久远一些的，当时很多信息我们都不知道嘛， 对对， 然后很多都没有收齐。 嗯，就近几年、大概几年之内， 差不多从2007年之后吧，就是可能大概都收的差不多了。 10年之内的，应该说在你这儿是吧？想要查，咱们都能查得出来。 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圈吧，就很多收藏车票的。 嗯， 然后我们这些人呢，可以就是互相那个，就比如说有谁发现这个车票，可能多买几张给大家带。 嗯， 这样的话就是凑齐会更方便一些。 他从小最爱做的事儿就是挂着月票坐公交车游北京，别人不会在意的车票也都会被他拿来悉心研究。您知道车票上的一长串数字背后能够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吗？您知道售票员手中的红蓝铅笔又有何特别含义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马腾腾讲述这些年他与公交之间的故事。哎，一说公交车票了，这个只要是公交系统的公共交通工具的票你都会收吗？地铁的包括在内吗？ 地铁我也收。 哦，地铁的也有、因为也有票是吧，我们除了拿那个卡去刷卡的话也会能够买到那个纸质的车票。 是这样，现在它纸质主要是发票，发票也收集 啊。发票是你充卡时候给你的？ 哦，不是，是买单程票之后 哦， 他会给相应面值的这个，就是纸质的发票这些，我也收集了一些。 对了，现在那个就是 出站的时候一插卡他就给收回去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单程票他会回收、哎、然后但是那个发票是 可以留下来的，然后发票也会收集一些。 那有没有办法能收集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票呢？就多买一张， 不坐车，然后 不坐车 就可以收藏。 买完了以后不坐车啊，这个也是得有一定的投入哈、啊、 对对对。 这个当然不管是哪个地铁线，这个票现在应该还是最低的就是3块钱吧。 哦，对，北京是 啊， 对， 哎，这说到刷卡了哈，这个公交卡一卡通啊， 对， 这个你收吗？ 这个我也收藏， 也收藏， 也是从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的那个版本开始，就是到现在的版本也是收藏了有几百张，也收藏 各样的公交卡。这公交卡稍微的贵点哈，一张至少有20块钱的公滚费的。 还有就是刚好他经常出一些纪念的版本啊之类的，然后种类会非常多，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盯着他的那个官方网店，他出什么品种我也都会买新的。 哎，所以说呀，这个收藏这些东西，它一个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这么一个心。 对对对。 啊，你不能说收着收着，哎，想不起来了，忘了，算了，搁一边了，这个就半途而废了。 对对对。 啊，再有一个呢，你还得有点小运气啊，有点好的机遇，这样才能收 着。对对对，特别是对于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车票。 嗯嗯。 那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一些车票都是怎么说呢，就属于能遇到就遇到，然后遇不到的话其实想特意找真是找不着。 是他必须得在这个收藏者的你们这个圈子里头可能才能遇到了。 也不是，有时候偶然间可能就从哪儿冒出来一张。 是吗？ 就是也特别巧。对。 你有没有说偶然间遇到说特别值得收藏你特别喜欢的这个东西的事儿？ 有，比如说曾经就是有时候逛菜市场的时候 啊， 他那个有菜市场边上有一些小地摊，可能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也有人卖那老东西。有一次是也是多少年前了，5-6年前吧， 嗯， 就有一次在国安门那边一菜市场边上，早上我去上课， 嗯， 我想路过那块看有一个摊儿，上面还居然有几张那个50年代的车票。 哇！ 就后来呢，我就翻了翻，其实一大堆里边其他的都比较普通，就看见一张，那张写着这个五轨市，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怎么写这个字儿。后来呢，就都给买了，其实他就1块钱一张买的， 嗯， 卖我的。后来回去之后研究一下，才发现这个是当时无轨电车试运行的时候用的车票，就是特别珍贵。试运行的时候就一条线路， 嗯嗯， 而且坐人也非常少，偶然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就找了这么一张特别珍贵的车票，就是也非常凑巧。 嗯，无轨是那个试车的试， 它应该是应该有5个字，和它下面两个人也撕走了。可能是无轨试运行或者无轨是什么什么， 哎，反正有一个“是”字儿。 然后后来我就是对照原来的资料啊之类的，然后发现这个是当年无轨电车试运行的时候用的车票。但是车票呢，其实长得跟当时有轨电车的车票是长得是一样的，只有一些细节不一样。 嗯嗯。 然后摆摊的他可能也都不知道，就1块钱一张就卖了。 没错。哎，也就是说，通过这些车票，如果你收藏的多了，这个它的年头也积累的多了，你要是没事儿研究它的时候，翻看它的时候，甚至你可以大概的了解这座城市公交的一种变化，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嗯，你会经常做这样的这个整理或者是研究吗？ 对，是。然后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就是一些老车票它的背景啊之类的。 嗯， 就是因为那个查了很多这个资料，然后整理了很多这个文献吧。 嗯， 最后我把这个成果然后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北京公交车票史话，写这么一本书。 我还以为你写了个论文呢。 不是，就是写了本书。 写了一本书。 然后这相当是从1924年到现在，就是所有的北京公交车票都给涵盖进去了。 哦， 然后我就是把他的这个车票的用的这个历史背景， 嗯， 这些全都讲了一遍。 哎，有机会这个详细的说说你这个书的内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坐公交车啊，买票，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特别不太容易重视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到了有心人的 这个身上，它就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一种非常的让人羡慕的这个成就了。那在这个上学之后，你对这个专业啊研究以后，你觉得你收藏的这个过程和收藏的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我这个专业学的内容吧，可能跟我这个收藏的偏重的方面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专业是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嘛，然后它可能就是往运营那边的规划那边可能比较多，然后但是我这个收藏这个车票这些呢，研究主要是它的历史发展，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方向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相关性，比如说可以从一些线路的兴衰啊，可以对以后的交通规划有一些参考。 哎，对，就是这条线路它是怎么发展的，它为什么会这样？ 对，因为很多线路都有一个从兴起到最后衰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其实对以后的规划发展其实有一些借鉴意义。 是，你比如过去咱们有一些超长的线路啊，原来有那个就我们单位前边啊有一个应该是840这样的一个公交车，我记得过去它是特别长啊，这个从海淀那边然后一直到这个东边啊，这个四惠还要过去啊，特别长的一条线路，就前两年吧，然后哎把它取消了，然后又分成了几个线路，然后把这个距离啊都缩短了，不弄得那么长了。这当初比如说为什么要确定这么长的一条公交线路，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后来为什么要改成是吧现在的这个状况啊，是为了缓解拥堵也好，还是说减轻司机的劳动强度也好，它总有一个原因在里边，把这些搞清楚了以后，就会能够了解到将来去发展设计一个新的线路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当时很多长线主要是因为当时是有一个巴士公司当时要走那个市场化道路嘛，然后当时考虑到盈利啊这些因素嘛，所以他当时有很多比较长的线路，但是后来呢就是相当于是2007年之后吧，就是北京公交就是回归公益化，就不走市场化道路了。相当于这个就是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所以后来它很多这个比较长的线路啊，全都给进行了一些改进。 哎，所以通过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对你未来去从事这个规划工作肯定也会是有一些帮助的。这个可以说是你的学业里边它和你这个爱好的一种有机的结合。 对。 你这种这个爱好就打从开始家里人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们支持你吗？ 还是比较支持的。觉得有这么一个爱好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就是我家长还属于就比较开明的那种，然后像我有的朋友他们家里就可能非常反对。其实我认识有一些他现在不收藏，就是小时候也特别喜欢捡车票啊收藏这种，可能到时候家长一看你这不好好学习还捡一大堆破烂回来，然后特别生气，然后啪全给扔了。其实现在来看他们可能当时捡的吧很多车票也是很珍贵的，然后但是就是被家长这么就不支持啪就给扔了， 要是给你就好了。 对，然后像我家长都非常支持，然后包括后来我不是整理资料写书嘛，然后这个像我家长这块也都是给了我很大帮助。 没错，他们要是出去的时候也会不会给你带回来一些车票什么的？ 对，也会还有比如说是像我家里的什么亲戚啊之类的，然后比如说去外地可能出差也会把那个坐的车票啊什么的全都给我带着。 就外地的车票。哎，外地的车票你也收藏啊？ 对，也收藏一些。但我主要还是以北京的公交车为主啊，外地的车票也收藏一些的。 里边不包括火车票什么的吧？ 火车票我是也顺便收藏一些，但是就是主要还是收藏北京的公交车票。对， 火车票收藏多了你也会发现啊，原来的那个票是那样的哈，现在的票是这样的，原来是那个绿皮车的那个线路。 对，一开始它是那种硬卡的火车票，现在是 对 软纸，反正它就 对